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62回，不是没有动过杀心的。谢之方天生薄情，从来不受君臣忠义约束，什么皇帝太子在他眼里皆是可杀，还用得着想理由吗？姐姐是他唯一的逆鳞，季问成非要拿他做饵，实在是活得有些不耐烦。事实上，在他本来的计划里也给自己留了许多条应对之路。若季温成放任他离去，往后也识趣的不再打扰，无疑是最理想的结局。他和姐姐自由自在地做一对野鸳鸯，天高海阔，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不知道有多快活。若季温成始终不放心他，使人在一旁监视，甚至生出斩草除根之意，他也少不得累一累心，动用潜伏在各个角落的棋子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令新皇驾崩，再扶持齐渊娘生的小娃娃做个傀儡天子。不过来这么一套不知道要花多少年，但是想一想就觉得麻烦得要命，实乃下下策。而此时此刻，季温成将他换回，穿着前底时的旧衣，换着旧时的称谓，明明可以抵死不认，却选择把二人之间的局语开诚布公地说开来，也算是有几分真心。这让他悄悄松了口气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他也不愿意再添杀孽，杀的还是堂堂天子。万一让谢之真对他生出惧怕之心，反而得不偿失。 这一兄不必如此。 谢之方抬手扶了扶季文成，话音一转，语气也柔和了许多。 你知道我的臭脾气，气也不过那一时，过后想通了，便明白你的不容易。你这位子坐得不稳，纵横捭阖也是应有之理。更何况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身为臣子，哪有心怀怨言的道理？看到陛下一步步成长为如今这副模样，我欢喜还来不及。 只有瞎子才会把季温成依旧看作当年那个宽仁有余、手段不足的木讷太子。在群狼环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的人，手上怎么可能干干净净的呢？一切早已有端倪。随先皇南巡揭破江南贪墨大案时，他只教季温成置先皇于险境，季温成却能举一反三，豁出一条手臂，既达成了目的，又博了个忠孝的美名。从那时起，谢之方就知道这位主子不简单了，到底是帝王心术。不幸中的万幸是季温成还存有人念，心里也记着天下苍生。季温成苦笑一声道： 明道，若真的没有芥蒂，你又为何要在鼎盛之时离开朝堂？ 你应该知道我的。 谢之方也跟着笑，眸色干净，笑容明朗，不像个老谋深算的权臣，倒表现出和他的年龄一致的单纯诚挚。 我胸无大志，只想抱着姐姐过神仙眷侣一样的日子，没事招猫逗狗，喝酒赌钱，引雄狐朋狗友，招摇过市，逍遥快活。若不是被季温于那厮逼到绝路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走这条辛苦路子。这一兄，你若还认我这个兄弟，便放我走吧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四海归心，既无外患，也无近忧，不缺强将，只盼明君。 他露出几分无赖习气，拱了拱手讨饶道： 再者我心不在朝堂，强留也无用，没得多领你一份俸禄，狗脾气上来还要四处生事给你添麻烦，何苦来哉？ 季文成被他气笑了，看出他真有辞官之意，转而又有些感伤。 可你不是说过你要做我手中杀人的利器，也要做救人的刀吗？那些话 如今都不算数了吗？ 陛下。 谢之方收起了嬉皮笑脸的神色，定定看着天子的眼睛，语气也正经了许多。 今时不同往日，你已不是那个如履薄冰无人可用的太子，可供你用的神兵利器多得数不胜数，我也不再是其中最好用的那一柄。天子富有四海，实不必将目光放在臣一人身上。 说着他将袖袋里收着的鱼形印信奉到纪温城手里。 我这些年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情报网，如今悉数交与陛下处置，凭此印信可自由调令，一应人等莫敢不从。还有我身边的小厮永寿委实得用，待到去了金陵安置停当，我打算升他做管家，令他打点一应大事小情。 他忽然提起一个不相干的人，纪温城却听得明白，永寿乃是他暗中安插在将军府的人。谢之方做出这副表态，显然是早就知道永寿的来历，却能坦坦荡荡地重用对方，借此消解他的疑心。纪温城握紧带着余温的印信，一时间觉得面前这一切有些不太真实。真的有人傻到这种地步，为了心仪的女子，心甘情愿放弃苦心积累下的一切吗？这样值得吗？看着谢之方黑白分明的双眼，这些问题他又问不出口。谢之方知道这些条件纪温城不会拒绝，若是换在一个多月前，他无论如何不会准许自己辞官归隐。无他，自己这些年做下无数的脏事，手染无数鲜血，一手将他推到如今的高位，实在是太好用了。只有利刃割破手掌，令他知道疼了，为了自保才有可能放手。可这分寸太难把握，一旦过界太多，便会人头落地。好在如今谢之方有惊无险地达成了目的。纪温城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。谢之方如释重负，笑盈盈地向他行了三跪九叩之礼，正式向他拜别。纪温城亲自送他出大殿，雪下得越来越大了，少年戴上鬼面走入漫天的风雪中，脚步轻快，归心似箭。纪温城忽然想起许多往事来，那一年谢之方着一身红衣，与马背上倒挂金钩，身手利落地将蹴鞠击入洞中，二人鼓掌相庆时大汗淋漓的爽快。那一年自己在宫中腹背受敌捉襟见肘时，他毫不犹豫奉上的10万两雪花银。他与辽东卧底时，二人往来通信时，信中算无一策，缜密妥帖的诸多布置，还有宫变那日破空而来救他于水火中的那支利剑，眼前不知何时变得模糊一片。他步履踉跄地追进雪地里，张了张嘴呼唤着谢之方，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尊敬。 朱先生，我以后可以去金陵拜访你吗？ 谢之方洒脱地挥了挥手，连头都没有回，轻飘飘的一句话和着呼啸的风送入纪文成的耳朵。 周家的大门永远对知义兄敞开。 接近纪文成的时候，他动机不纯，居心叵测，如今功成身退，纪文成好歹也算个有仁德有底线的人，没有了猜忌提防，二人之间的友谊或许还能纯粹些。纪温城顿住脚步，呆呆地看着唯一的知己，难得的良将，对他倾囊相授的先生，救他于危难间的恩人一步步远去，离开这诡谲变幻的朝局，离开尔虞我诈的是非场，离开他的生命。谢之方说的没错，天子富有四海，然而到头来终究是孤家寡人。他蒙住眼睛低低地笑起来，透明的液体自脸侧滑下，笑着笑着哭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